大家好，我是雨墨，我又来跟大家介绍一部，怎么说呢？这部片叫做《摇滚女王》，译名很差，我没有要攻击任何人，我就跳过它，因为我老是抱怨这个东西。它叫做《Ricky and the Flash》，《Ricky and the Flash》，2015年的电影啊，是由 Meryl Streep 领衔主演，家庭与梦想之间总是存在着某些拉锯。冲突甚至取舍，由 Meryl Streep 领衔主演的这部电影显得真挚动人。摇滚女王，她其实不是很女王啦，家庭题材的电影，女主角为了追求她的音乐之梦而离开了她的家庭，后来呢，因为亲生的女儿啊，婚姻触礁，离婚，她很沮丧，她知道消息。回家探望心情沮丧的女儿，到底当初值不值得？女主角自己啊，当初值不值得为了追梦而离开了家庭？儿女们的内心能不能够体会他们的亲生妈妈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定？女主角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等等，都在这部电影里面逐一的描述，描写女主角。这位上年纪的妈妈，她也是摇滚乐团的主唱，所以这个片名里面她叫做 Ricky，而她的乐团是 The Flash，闪，怎么讲？闪光、闪电、闪乐团。无论她是哪一个身份，对于音乐的热忱和对于家庭成员的抱歉，并没有哪一边让她显得她很。偏执啊，他都想要尝试去做。成年人就是有的，成年人普遍成年人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要批判什么东西。我是说，人长大以后总是有很多方面要顾嘛，就是这意思。他没有特别偏哪一个方面。家庭与梦想之间，家庭也就是某种程度的团体，一个人以上嘛。梦想就是自己的梦想。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某些拉锯、冲突、取舍，是真的。Meryl Streep 把这个电影真的是靠她演的，她当然没话说，是非常实力派的演员。看到男主角是 Calvin Klein，喜欢他的读者也会感兴趣他的另外一部片。虽然这部片他在里面哦，Calvin Klein 没有表现得像 Meryl Streep 那么的强，因为戏份的关系啦，但是他也是很出色的。可以在另外一部叫做《巴黎窈窕淑女》看到他更多的表现。聊一聊这部片的感触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一个大半夜、深夜、很安静的时候看，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。然后隔天好像没什么事吧，所以那天特别晚睡。随心所欲啊，电影里面哦，没有演出来女主角当年，因为她已经上年纪了嘛，她离家已经是几十年的事情了，小孩都大了。他没有演出来说女主角当年是怎么离开家里的，而是用另外一个方式，女主角和她的儿女、她的前夫对她离婚了的对话，来带出她当年离开家里面的光景有一些冲突啦。追梦啊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随心所欲，它总是不容易的。我想到例子，在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新闻专题，在讲一个。在台湾有一个小餐馆，两夫妇应该都有五六十了，应该都有五六十了，做了二三十年，开这个店，特色店是虽然特色，但也有它的典型啊，就是它没有菜单，它没有价目表，怎么讲啊？过来人老经验的就老饕你就知道，这种店你去就是直接跟老板说怎么样。他就做给你一桌的这个丰盛，没有菜单，这样子经营餐馆是他想要的方式。生意是起起伏伏不稳定的，因为他就是非常的自己经营的方式嘛。所以那个记者就问老板娘，这个主意是老板娘的意思还是老板的意思？老板娘说这老板的意思，陪着他做，一做就二三十年嘛。那你说会不会？觉得生活的不稳定，因为有时候生意好，有时候生意不好啊，就觉得想要改变经营方式。至少像 其他的餐厅有一个菜单，有一些基本的菜色或是怎么样，有些稳定的客源什么的。老板娘就说一开始会想，后来也就算了，说了一句话我就听到心里去了。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能多久，他这样快乐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那么的无奈，你知道，但是他有一些生活的智慧在里面。没有菜单的经营方式其实也有在细微的调整，好比说节庆的时候还是会提供一些应景的菜色，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算是菜单的嘛。但是老板自己心里面也知道，有的东西不能够太随波逐流，可是又不想要妥协。这东西就是那句话，我觉得老板娘还蛮伟大的。一个人能随心所欲的时间有多久呢？就算你有多大的梦想，你也要顾虑一下身边。不要，我有讲到你了，不是你，是我们。不要有压力哈，我们有梦想，有时候也是要顾虑一下周围的人嘛。所以能够随心所欲的时候，是真的很令人珍惜的一段时光。对，回到电影，女主角面对她的儿女，有的是冷言冷语，有的保持礼貌也保持距离，也有的虽然不开心但是可以，毕竟妈妈离开家里嘛，虽然不开心但是可以谅解妈妈的处境，种种的观感，也许意义可以反顾，但是情又怎么在岁月里毫不犹疑呢？就是执着梦想义无反顾了。但是说到情分上面，还是会让人觉得，像女主角会觉得还是对儿女是有一些亏待啊。可是结果而论，她终究是当年离开了家嘛，这种感慨。女主角随心所欲的去拥抱了摇滚梦，同时也付出了代价，和她的家庭成员产生疏离感。就我刚刚举的那个老板老板娘的例子啊，拥有热情与才华的人，有才华有热情的人啊，相对来说特别愿意去追求他的梦想，和周围的关系人能够谅解他算是幸运了，有埋怨其实也在所难免了。追梦在人家的眼中是随心所欲的一种行为，不过这种观感我觉得是立场不同的关系。最要紧的就是自己已经决定去追梦的话，自己很幸运的得到周围的关系人都支持，那自己就别慌别乱。挫折是会嘛，但是如果自己也乱了，那旁边的人更不知道你要干嘛。而且能够趁早追梦一定是要趁早，那个谁不是说出名要趁早吗？对，不止出名要趁早，当然他是讲另外一个价值观的，我是觉得要追梦也是要趁早。有的人也说追梦永远都不会太迟，我没有否定的意思，我只是提出别的事情，追梦能够早是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。恩怨情仇，电影也没有演出来女主角当年啊在家里面跟老公的关系，后来是她的前夫了啦，他们关系没有演那么详细，也是透过，不是直接演的，也是透过后来两个人的重逢，关系还算平和，透露的线索回忆当年啊怎么样，毕竟曾经结发嘛。终究脱除夫妻关系，有许多当事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比较容易客观的去看待，也就是你当时处在一个情境下关系之内，你比较难，对不起不是你，但是改过来，我们比较难客观的看待。家庭比较复杂，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断绝什么圈圈叉叉关系，嘴巴上面讲的嘛，那个实际上是断不了的，这很科学的，那是血缘是相同，还是心里面的一个念头啦。客观的看待甚至谅解彼此，不知道诶，真的不知道诶，因为他们离婚了嘛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离婚了之后他们会看得比较开，因为这个很多特例也不晓得。在岁月里，女主角和前夫心里面都有人来人去，这个岁月的洗礼让时间冲淡曾经有过的恩怨情仇，也借着成熟而淡化了那些恩怨情仇。 关系也得以不是那么的紧绷。我认为是比例上因人而异啦，可能是因为离婚有关系，也可能是因为成熟了，也许两者都有吧。无论哪一种因素啊，能够在风雨之后，像是电影里面的例子，女主角她拿着吉他自弹自唱，她前夫有一个桥段是这样，就是她先生，她前夫在一旁的沙发上面听着女主角自弹自唱，那里那个客厅也许曾经就是他们愤怒争执哭泣过的地方，但也曾经是他们共同的家嘛。而现如今女主角愿意唱一曲小调，前夫得到前所未有的体会，也就是细细的这聆听的吉他优美的歌声，哦，原来这就是他的梦想。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面会觉得音乐有什么好追的，家你都不要了吗？但是换了一个时空来看，说不定还是同一首歌呢，体会到那个优美，也体会到曾经有过的挣扎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岁月里面一种成熟的魅力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那个情节非常打动我，而且我觉得它未必只限于电影情节才会发生，我们的生活中也都会发生相似的经验。分享到这里，想要了解更多，可以前往我的网站，精美的剧照翻译字幕的电影预告片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部蛮动人的电影《摇滚女王》。拜拜。